小馆惊落惊落。 是当场动动彩，大家小酒做回来。今日这摊咱拢当作赢冠军的系列盘。叫板的脚步，裤头签叫跟拍新风。小贩嘛有话明，更新奖票会拍掉内容。输我一个，会当帮新蜜服务的机会。 更累更累， 我就是。 更累更累， 嘻哈八家叫我叫我。 更牛气更牛气，更牛气更牛气，摇嘞摇嘞摇，不是表靠男子汉。更累，动彩我的动动彩，我带你的两脚脚，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平安，发发发发发 发发。 更牛气更牛气，更牛气更牛气，摇嘞摇嘞摇，不是表靠男子汉。更累，动彩我的动动彩，我带你的两脚脚，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平安，发发发发发 发发。 咱呐出门，大家拢地笑，大家拢叫啦 叫啦， 百只笑，我最爱听麦摇 hip hop， 真的无好听，我讲赞的无地闹，这是我的心声。百只笑咱骄傲，但咱真的无摇头。虽然个性真冲，但我爱我的水某，这个无法我来拍，查甫查某拢爱。百只就是我，也过领导你嘛爱拜。 更牛气更牛气，更牛气更牛气，摇嘞摇嘞摇。不是表靠男子汉，更累。动彩我的动动彩，我带你的两脚脚，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平安，发发发发发 发发。 更牛气更牛气，更牛气更牛气，摇嘞摇嘞摇。不是表靠男子汉，更累。动彩我的动动彩，我带你的两脚脚，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平安，发发发发发 发发。 我讲因是讲我卡你无够关注，倒代志找人怨。虽然阮酒瓶两拢总来，但歹势我咧读花路小书班，有伊就是基本，辛苦来大赛得分，通甲伊吃米粉，意大利面无下阮。八只笑命总够用，但我感觉骄傲，予我超级快乐。 阮是八只鸟，因拢叫阮是八只鸟。八只鸟的脚步迈着，问我开始要冲变大结果。这阮的骄傲，莫甲我啰嗦，阮将传统传承落。 Hip Hop 无人听，开电台台湾一声。你先徛伫遮，有八只鸟咯，有我的影，同款脚步，阮依然扛着，恁老是地底，赶紧对我来扛着，摇了摇。 扛落去，扛落去，扛落去，扛落去，摇嘞摇嘞摇，不是表靠男子汉，扛落。动彩我的动动彩，我带你的两条脚，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平安，发发发发发 发发。 扛落去，扛落去，扛落去，扛落去，摇嘞摇嘞摇，不是表靠男。主下扛落，动彩我的动动彩，我带你的两脚脚，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平安，发发发发发 发 发。兄弟扛落去，扛落去，扛。